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儿子碰了碰儿媳的手肘， 瞧见没有，你才嘴笨呢， 去拉着你爸呀，你爸是来这旅游的，刚一来就让人家干活，像话不像话。儿子却崇拜地望着父亲的背影。 我去教教我爸怎么开除草机。 哎呀， 你别管，我爸这人呢，劳碌命，天生就闲不住，好好的寒暑假都会带孩子回家补习功课，你不让他干点什么才是要他的命呢。 背对着儿子儿媳，朱守成小小地舒了口气。学校只知道儿子以前使用的手机，如今他换了号码，自然是联系不到了，这也给了朱守成一点安心，至少在这里他能远离纷扰，稍微享受一点晚年的幸福。朱守成在儿子这里住了下来，儿子和儿媳在这里都有工作。起初儿子不大放心留他一个人在家，但很快就释然了。朱守成学过英语，又迅速融入了语言环境，可以看新闻读报纸，与人的交流问题也不是很大。甚至有一天他还自己溜达去了附近的一处教堂观光拍照。看似逍遥快乐的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。朱守成如此积极学习，原因无他，只是害怕而已，不敢展现出一点不适应，让儿子有打发自己回国的借口。就像在出来时，他受不了国外的饮食，便秘了许久，他也不敢跟儿子说，只敢做贼似的自己半夜起来咬牙解决。好在时间是治愈人的良药。国内的事情在朱守成心里已经淡化成阴影中的淡淡一点，虽然想起来心头仍是作痛，但好在没有那么难熬了。他发现美国是个不错的好地方，网络不像中国那样闭塞，动不动就404，什么网站都能进去。朱守成用自己带来的电脑连上网络，点来点去，竟然通过一个未知的小弹窗进入了一个极对他口味的网站。朱守成生怕这个网站会突然消失，兴致勃勃地存了好几张图片。隔了一周后，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在家里踢足球，球飞过院墙，是朱守成替他们捡的。保姆带着两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来按门铃讨还足球时，朱守成抱着球打量了一下他们可爱白嫩的脸蛋，心中微痒，说不定这里也能种出一片好花园来呢。胖保姆似乎是觉察出他表情古怪，特意看了他一眼，朱守成也没太往心里去。他折返回儿子家中，继续用吸尘器为他们打扫。半个小时后，门铃再次被人摁响，然而这一次那声响冷冰冰的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响得急促得很，宛如催命符。朱守成凑到门边问道， 谁？ 门外是个男人，用英文自报了家门，大概是他隶属于什么什么部门。但对方说话语速太快，又带一点口音，示意朱守成只听懂了关键信息，美国警察。朱守成自省，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，而美国人向来是小题大做，丁点大的事情便爱报警，说不定只是因为不认识他，把他当做了撬门溜索的小偷了。于是他随手拉开了门。朱守成拿着自己的护照，客气问道， 您有什么事情吗？ 来的是两名警察，一男一女，一脸的例行公事。 你好，有人举报您对您隔壁的孩子有不恰当的偷窥举动。 朱守成一怔， 脑海中浮现出那个胖保姆的模样，继而便是一阵哭笑不得。 美国人有这么敏感吗？这是一个误会，我想那位女士是有些神经过敏了。 但在我们这里，你是有记录的。 什么记录？ 先生，请问是您在一周前使用网络登录了一个儿童色情网站，下载了一些内容不恰当的图片吗？ 还是这个家里的其他人？ 朱守成的嘴角僵了。 你们凭什么这么说？有什么证据？ 那个网站是官方接管后主要监视的网站之一，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潜在的恋童癖者。 朱守成的心火呼的一下烧起来，眼睛瞪大。 你们这是钓鱼执法，你们凭什么监控别人的电脑？况且我点击那个网站只是一个误会，手误，下载图片也只是因为好奇而已。 他想，不过是几张图片而已，对方也不会把自己列为重点观察对象啊。果然，女警说道， 是的，我们的确不能排除误伤的可能性，但是因为有人举报，我们还是要来做一下例行询问。 还不容朱守成松弛下来，男警察便接上了一句话。 所以我们要立刻清查您的电脑内容，请您配合。 被警察带走时，朱守成还能勉强维持镇定，强行压制着被冰冷手铐扣上手腕的恐惧感。甚至按照旅游手册上的指示，面对询问他电脑里伤害幼童的视频和图片是从哪里来的警察时，他说在自己的律师来之前，他一个字都不会说。他听说美国是一个讲究证据的国家，他们没有抓到自己现行，只要自己不承认，那他们就没有招。被押到警局时，有警员粗声粗气地问朱守成有没有能为他交保释金的人，如果有的话，他今天晚上可能就能走好狗运，不用在监狱里过夜了。朱守成面对着橙红色的电话机直咽唾沫，在美国他唯一的亲人就是儿子了，可是那些录像和照片他真的没有勇气让儿子看到，因为他不敢保证儿子还记不记得其中那些孩子的脸。犹豫之间，那警察已经不耐烦起来。 你有没有人可以联系？ 朱守成问了一句。 保释金多少钱？ 视情况而定。 警察对他格外不客气。 照你危害社会的可能判断，$100,000吧。 十万？ 朱守成吓了一跳。即使学习了英语，他的中式思维仍是根深蒂固，一遇到这种事情，本能的便开始搬出大道理质疑对方动机。 你们无端怀疑我在先，侵犯个人隐私在后，这分明就是敲诈勒索，我要联系大使馆。 对方却根本不接他的茬。 有人可以保释你吗？ 话是这么说呀，朱守成连儿子都不敢联系，又怎么敢轻易联系大使馆呢？他现在心还是慌的，手也抖得厉害，根本就想不到好的借口来自圆其说。他想，不如先冷静一下，反正儿子再过几个小时就下班了，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失踪，到时候自然就会找过来。自己用这几个小时把思路理清楚，和他面谈效果可能比隔着电话更好。思及此，朱守成回答道， 暂时没有。 对面的警察毫不掩饰地冷笑一声，刷刷刷地签下一张单子，把他交给了另外一个警察。对于这等恶劣态度，朱守成敢怒不敢言，只好暗暗记住了他的警号，准备出去后就立即投诉他。他先是被带入了一个临时拘留室里，四四方方的水泥小房间，一面是铁栅栏，其他三面墙的水泥都未抹匀，毛毛刺刺的，除了一个铁质马桶，一个不断渗水的灌手池，一张标准尺寸的铁床之外一无所有。今天是阴天，即使是正午，深秋的风也仍吹得朱守成背脊生寒。裹了那带着消毒水味的被子，看着外面一个打瞌睡的胖女警，他心中浮出层层的不安和惶恐，多次强逼自己冷静下来思考也没有用。 冰冷的手铐还铐在他的手腕上，时时刻刻提醒着他的存在。对于朱守成来说，这真是莫大的侮辱了。